香港大灵异，主持陈云、夏植。 香港大灵异，好啦，今日嚟到第八集，系夏植上一节冇嚟，去咗翻咗。 鬼國， 鬼國 係啊係， 有冇見聞啊？翻鬼國。 嗱，上次因為聽完我哋個靈異大使咧，咁就之後佢講到杭州啦，咁之後我就咁啱去咗杭州，咁就喺當地咧就係冇見到有啲咩靈異事件嘅。不過行去西湖嗰時咧，咁我個內地朋友就同我講咧，話幾年前咧有一個博士生啦。咁佢完成咗份論文之後咧，就好開心啦。咁於是就話耶咁樣啦，跟住之後就慶祝，就跳咗落去個西湖度啦。跟住之後咁可能係游個水咁樣啦，諗住。咁但係之後咧就發覺係冇上翻嚟啦，因為個西湖嗰度可能有啲植物纏繞住佢。咁跟住之後我話咁西湖好似唔係好深啫，打撈到上嚟啊。咁佢就話都即係之後都冇消息。係啦，咁不過咧，其實我就覺得，我就問佢，咁有冇見過佢之後用第二種方式出現咧？咁佢就話都冇人見過。咁我知點解？ 點咧？ 因為西湖好多人，每一個 area 都係人，佢上到嚟都冇位啦。 哦， 係啊，好擠迫㗎。 嗯， 係啊。 好，但 係 今日我哋就唔係講西湖啦。 係啊，係啊。 今日係講咩咧？ 講翻香港啲發生嘅嘢啦。咁我哋身邊。 介紹下 大家好。 係啦，咁佢就叫 Anna。係 啊 ，Anna。 係。 咁就我哋今集嘅靈異大使啦。咁Anna 就有啲自己嘅親身經歷嘅，咁就都值得大家可以聽下。 因為聽聞佢真係喺一個單位裡面住咗幾年啊，係嘛？ 係啊。 不如你講下，因為 係 都你分享下。 咁我就係之前喺一個東九龍地鐵上蓋嘅大型屋苑咁樣啦。咁嗰陣時咧就係我同我媽媽一齊住嘅。 即 係 好出名嗰個 德 花園啦， 德花園。 咁我哋咧，因為嗰陣時細佬讀書，細佬大學住宿舍啦，咁即係。得我同我媽咪啦，跟住就租咗一個嗰個最平嘅單位，咁我哋兩 順盤 係啊，有數喎，有數喎。咁但係後屘咧我喺嗰個單位嗰度咧就遇過三次好得人驚嘅事， 即係靈異事件啦，遇三次。 係咩事 咧？咁第一次咧就係有一個下午，咁我你都知道，即係有陣時我哋啲房門打開咗咧，有個門簾嘅。咁咧，我就起身，我瞓完晏晝覺啦，跟住起身，跟住我見到我媽咪行過。咁我行出去啦，咁咦冇咗， 唔見咗，即係 嗰個唔係我媽。 咁鬼馬，你媽咪咪仆你嚟？ 唔係，我即刻打電話，我媽你去咗邊？跟住佢其實落咗街嘅。咁但係我真係見到佢下半身咯。我覺得 見唔到上半身，即係個臉遮 住咗上半身，係啦。咁就第一次啦。跟住第二次咧，就係一個夜晚啦。咁我自己屋企跟住睇電視啦。咁咧嗰個牆咧有三個白影浮咗出嚟。 即係點啊？即係無啦啦突 係啊！ 或者譬如依度電視後邊係個牆， 係 咁就好似啲 喺側邊。我即係喺側邊嘅牆啦。跟住佢。三個白影浮咗出嚟咯，跟住我咧就我叫佢哋你哋嚇親我啊，你翻入去啦。跟住隔咗段時間，佢哋先至翻入去。 但係其實你都幾冷靜喎，即係一般人撞鬼都唔會，即係好難平復到心情咁勁退去噶嘛。 點解？因為我覺得其實鬼都唔係好驚啫。 哦，即係本身唔係太驚呢個靈異。咁但係你見到佢嗰個嘢出嚟嗰時咧，個樣係點啊？表情 冇㗎，係三嚿三個牆咁樣咁大嘅影咁樣， 即係出嚟好模糊咁樣嘅。 係啦，影嚟嘅啫，係 咯。即係男女都唔知道嘅。 唔知嘅三嚿嘢，我都嗰陣時我都冇諗過，冇諗過佢係人啊定乜嘢啫，係三嚿好恐怖嘅嘢咁樣。 咁你就。其實你有冇八卦問下街坊咩事定係點樣？ 我冇啊，直至到最後 又無其事繼續住啦。 咁我就係冇唔住嘅，跟住最後咧，最後有住最後一晚嗰先係恐怖啦。咁我瞓喺間房啦，就開咗條窗啦。咁我瞓下咧，就好似有啲猛獸嘣嘣嘣嘣嘣嘣嘣，咁樣咧喺嗰個窗啊，好似跑入嚟咁。跟住我瞓到咧，我係好似俾人攣住條頸透唔到氣咁樣咧，好辛苦。跟住後屘即係我同佢講話啊，我瞓埋最後一晚啦。同埋啱啱嗰時，我媽咪過身咧，其實我心情好差。跟住我就同佢講話：你即係你哋走啦，我唔住噶啦，我就係瞓埋最後一晚。跟住先至好似一道氣呼咁樣，即係我真係第一次有啲咁嘅經歷，即係好似一道怨氣咧，慢慢飄走咯。 但係你講呢啲嘢嗰時，你係即係閉上雙眼咁樣嘅，定係擘大？ 我應該是我冇，我唔敢啊，我驚。 即係你咁， 佢係好似啲猛獸，好似好啲好怨氣，嘣嘣嘣嘣咁樣嚟，係啦。 即係好強烈嘅氣。 係，其實我完咗呢三個，我其實冇諗過話，即係我當係唉冇啦。跟住係隔咗唔知一年半載，跟住咧誒係。我係睇電視咧，跟住有啲講地產嗰啲節目咧，咁有人打上去就話即係話地產有陣時有啲人啲手法唔係咁好噶，嚟嗰、那個單位有咩事都唔出聲啊咁樣，跟住先知道，咦講講下咁似我住緊嗰度。 哦，咁即係個單位係一，即係你見到係。 Yeah. 其實可能第二啲人住其實冇嘢嘅，但係因為咁啱，我係我同我媽媽兩母女住，咁曾經嗰度咧都係住過兩母女發生過一啲即係慘劇咁樣。 其實我想問，咪即係之前嗰個五絲命案嗰度啊？ 佢傳言係咯， 係， 唔係即係傳言嗰兩母女生前就係住我嗰個單位， 即係五絲嘅其中兩位主角。就住喺你嗰度啦， 系啦，即係講啦，但係即係冇 confirm， 但係人人都知嘅就佢哋，即係嗰啲 secure 嗰啲咧，但係佢哋因為依啲嘢唔係人人見到佢哋又唔多點出聲。 我上網睇佢話嗰個命案其實係喺五樓發生嘅喎，但 係唔同座嘅，我哋即係佢嗰個即係人哋謠傳話，即係傳就係話兩母女生前就住嗰個單位咁樣。 即係案發嘅係五樓，但係 係啦。 你係住另外 住， 係啦係啦，係啦。 咁啱都係兩母女，即係同你個情況，即係兩母女住。 可能係啩？ 係咯係咯。 因為我再睇資料咧，其實佢應該係一個，即係總共嗰個五絲命案，總共有五個人噶嘛。即係有一個媽媽，另外有兩個係小朋友。咁會唔會你嗰個牆嗰三個影就係佢哋？咁咪 係咯， 即係我咁樣。 咁就即係咪發生喺呢個1998年嘅？ 係 啊，即係90年代尾，跟住嗰時就我諗係多啲人仲係迷信嘅，係啦。咁佢哋據說係即係睇新聞啦，都係就話係呢個請咗個風水大師，咁個風水大師咧就見到佢哋三個富婆好有錢啦，咁就希望就借呢個為佢哋。添壽的講法咧，咁就叫佢哋去獻揮佢哋嚟作客，即係去作法咁樣啦。咁好似話，如果10000蚊咧就可以添壽就多一年。咁於是佢哋三個人咧，一共俾咗超過100000，即係可能每人添壽20-30年咁樣啦。咁跟住佢哋咁個富婆咁都錫個女啦，咁有好嘢梗係叫埋個女啦。咁於是就叫埋嗰兩個女一齊。去嗰度啦，咁所以就總共係五個人，係啦係啦。 哇，其實咧，我聽到有啲咧，仲會唔會嚇親你？你搬走咗啦， 係啊係啊。 哦，係幾多年住嗰度啊？ 其實我即係住嗰個單位咧，之前住嗰個屋苑住咗10多年㗎。 你喺嗰個單位住咗10多年？ 唔係，就係真係住過唔同牌座。 哦，即係嗰個花園就住過10多年， 十零年 嗰個單位就係、 住咗幾年啦。 哦，因為我聽到嗰啲咧仲恐怖，即係原來佢話嗰時咪有五個人，好似話點解會查到佢嗰個單位咧？因為唔知點解附近有一個人跳樓，又係女人嚟嘅。咁差佬查下嗰個跳樓咧，就查埋佢嗰個單位，發覺入到去咧有。5條屍體分別在那個即係案發單位不同的房間咯， 即係各有一條女絲咁樣。即係頭先你講話三個媽咪加兩個小朋友咁樣。 即係個間屋都幾大喎，五間房。 可能佢啲作法就每人要佔據一個方位咁啩。 我諗係係三個咩？我記得係好似三位女士，跟住另外 兩個小朋友。 哦，兩個小朋友。 係啊，係啊。但係咧，原來話嗰個單，即係嗰一座咧，之前好似九七定九八年前，又係同一日又係七點廿幾分咁樣。咁下晝四點啊，可能啲工友食嗰時德福應該仲起緊㗎，跟住啲工友可能食完下午茶開工咁樣，有一架嗰啲運材料嗰個升降機突然間墮裂啊，又死咗，即係啱啱六個男嘅工友工人嗰啲死咗咯。咁就係話啊，相隔19年又係七月廿幾號啊，查翻又係。即係嗰幾個飲毒藥嘅人應該係四點零鐘咁樣咧，即係幾乎係同年同月同日，隔咗19年又有六個人，之前係六個男人，今次六個女人就同時喺嗰個位置嗰度，即係意外喪生咁樣咯。 即係種巧合。 係啊，巧合都好恐怖。仲有最恐怖就係話連農曆都撞到，即係都係。 哇！ 佢話當年好似係唔知五月廿九號咁樣啦，即係詳細日子唔係好記得，但係我記得係廿九號。咁嗰個五仙命案發生咧，都係農曆廿九號咯。 係啊。咁似乎佢哋可能飲呢個符水有山埃，咁覺得好唔鋸。 咁於是 隔好曬呢個時辰八字就 唔知係咪風水問題啩？ 係咯係咯。 但係我想好奇咁，你搬入去啲街坊有冇話問下你關心你？ 唔係啊，但係唔知因為嗰啲石 Q 咧就好勤力㗎，真係即係佢啦，因為嗰度係地下咧，即係佢真係。即係每兩個鐘就巡，即係佢巡，即係我對出廳咧，咁有窗啦，出面就花叢啦，佢係嘣嘣，即係咁樣嘣嘣轉咁樣，成日都問同我媽話，有咩事就出聲啦， 哇咁驚， 有咩問題？ 有啲過分熱情。 我嗰陣時我同我媽好傻噶，我哋冇立懷疑到噶，即係可能有呢啲嘢，可能有啲人見到，有啲人見唔到， 係，以為關心兩母女咁啫。 聽過呢啲都係街坊講啦，就話試過有妹妹夜晚凌晨一兩點企喺個門口嗰度。 邊個 問？即係我嗰個，即係話好似啲咁，即係有個，即係有啲人問，即係謠傳啦，即係嗰個妹妹著咗校服咁樣，等話等媽咪啦，但係冇理由凌晨一兩點企喺個門口度等。咁有啲人話係嗰個妹妹唔係真係妹妹咯，咁咯。 咁唔係妹妹係咩啊？我即係另外一種世界嘅妹妹， 咁都幾哇！咁你喺嗰度都住咗幾年，都幾大膽喎，係。 哎呀，嗰陣時冇諗過唔係即係有啲人同我講話，即係如果嗰陣時 有冇咩原因咯？ 可能咁啱係都係兩母女咁樣，如果可能多個細佬啊，多個哥哥住，可能。可能成件事都見唔到噶， 但係你嗰時點解即係發生呢啲事都住喺嗰度？係咪平啊？因為幾多錢啊？嗰時 我記得好似係好似六千零咯，六千幾 啊？幾多年啊？你幾多年前？ 應該係成個屋苑最平，我諗十年八年前。 十年八年前即係零五至 零七，六百尺多。 六百尺六千元，咁今時今日一定租唔到啦。 今時 係咯，唔同我。 唔係你知唔知我？係咯。即係之前話，譬如話房屋處嗰有啲發生個事嘅單位咧，係可以排嗰啲叫排快隊咯。跟住通常你排呢啲一定就有噶啦。我最近有個朋友咧，又係排隊，跟住有個職員嚟去問佢啊，有依啲隊排唔排咧？咁哇，即係死人都排啦，咁嘅而家嘅事。佢話連呢啲都排唔到咯。係啊，即係而家係空宅都好多人爭住要啊。 係咯，咁你嗰時更加係啦，嗰時冇咁即係個價錢咁吸引。而家係咯。 咦？咁你知唔知而家個單位係點㗎？ 唔知啊，冇好耐冇翻過去。不過唔知有陣時耐唔中，可能個屋苑連即係開始其實耐啊， 咁都試過好多嗰啲，聽啲人講有啲例如命案啊，或者嗰啲係咯，都有出現咯。但係我諗大家都唔會話即係刻意講，因為呢啲唔係人人見到。 嗯嗯， 反而可能其實我都係搬走咗之後，即係有。我睇咗電視節目先至帶翻，如果唔係有個人打上去，即係睇到電視，我都唔會講。 即係你都可能覺得冇乜嘢。 唔係，都係，唉，真係，但係都會搬走咯。即係好多人住一輪都會搬啊，唔知係咪啲人真係見到啲唔好嘢啊？ 嗯嗯嗯， 係 啊。 咁其實即係而家就唔同啦，以前就空宅冇人敢住， 即係有選擇可以搬走啦。 係，而家個個都。而家冇話人冇位住，野豬都野豬都冇位住，係咁入咗去啲花園嗰度。 係啊，呢排發生好多呢啲咁嘅事。 嗯， 但其實野豬咪自己本身天生任性咧，周圍跑先 咧。我都思疑咧，其實呢啲係咪有啲徵兆咁樣？即係今日仲有一單誒，即係最近仲有一單係果子狸入咗去嗰個中學啊嘛。 嗯嗯。 誒，其實我成日都喺度諗咧，係咪一啲點啊？國家即係亡國徵兆咁樣，因為你知唔知其實 即係地震之前咧，呢度都會轉曬出嚟 嘅 喎。 即係人嘅界線，即係人鬼嘅界線又亂咗，動物同人嘅界線又亂咗。因為其實野豬本身佢叫野豬，但係其實佢係都幾守規矩嘅， 即係唔任性。 譬如佢劃咗個範圍，咁佢因為佢喺嗰度捕獵同埋佢防衞都係嗰個範圍嘅，咁佢一定會按住個。時序咁樣，即係好似個時鐘咁樣，我分十二攤咁啊！我一月就食依攤，二月食依攤咁樣嘅。 哇！好未雨綢繆。 即係一隻咁有規律嘅動物都會闖過界，其實都仲要之前杏花村嗰單係唔知點解走咗去嗰個牛嗰個標誌上面噶嘛。 嗯。咁即係其實證明一個咁守規矩嘅動物都開始有啲。躁動不安的時候，咁我哋要小心啲呢個城市，即究竟呢個城市可能喺個生病呢、這個病入呢個高 慢啊， 係啊，咁所以大家係咯，小心啲。 我哋今節傾到依度先啊， 係 咯，好。